Yes, I promise you 来自 NSYNC 这个早就已经解散的美国流行男子演唱团体哈，可能这样的一个组合只存在于像我这样年龄的朋友们的心目当中，算是一个永恒的记忆了吧。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来自王菲的《南海姑娘》。 夜风挑动银浪，夕阳托云头开，看见青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星阳灿烂，眉似星月弯 觉得他的声线，他的有些歌在夏天听有解暑降温的作用。这是王菲改编自 Teresa Deng 的一曲《南海姑娘》。接着我们要听一首超实用的歌曲，有多实用呢？就如果你感觉你已经撬开了一个女生的心房，但是呢却对老丈人束手无策的话呢，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会帮到你。这首歌是来自 Christopher Reason。想要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I'm cold, there's something behind you. You're hearing the beat. My heart is inside you. You're looking high, I'm looking to find you. Cause you can't run away from love. You're looking away, away from the monster.Beautiful face and eyes like your mother. Got something to say to your father. Cause I can't run away from love. I'll be the reason that you're losing your daughter. She'll be the reason that you're gaining a son. She is an angel. I thank God that I got her. And I promise I'll behind you, you're hearing the beat. My heart is inside you. You're looking high, I'm looking to find you. Cause you can't run away from love. She got S in here, she got class in here. She's so bad and that's fire. I give so much, I can't get enough of her. Ta ta touch and that's fire. I'll be the reason that you lose it.I'm sorry.

我不知道会不会很多男孩觉得我说到了他的心声呢，就是哦，我不喜欢英语，很适合刚刚考完试放假的很多小学生哈。但是最后有转折。听出来了，这首歌的高潮部分 Oops, Balangle 啊，这句法语意思就是哦，我不喜欢学英语的意思，也是这首歌的歌名哈。之前一直在说我讨厌学英语，但是呢最后歌手又说，哎呀，但是呢我仍然会争取及格，会让你们震惊，我将会是掌握不规则动词的女王。哎，怎么样，不管什么学科，自己喜不喜欢，还是要好好认真学的哈。偶尔吐吐槽倒是可以，就跟这个法国慢摇舞曲艺人 Gulia 一样哈。这首歌叫做 Oops, 是 Balangle。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这首歌更适合我们来唱，因为在一个法语国家，你学英语应该是纯粹觉得说还比较容易的吧，不然你就是在卖萌哈，因为法语才很难学。嗯，不要说什么动词变化了，我觉得就是名词的阴阳性也要背很久，对不对？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卢凯彤，还不够远。 放弃感情的不舍都有点迷离，好比荒野，闭上双眼。 来自卢凯彤还不够远，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日产营销说，说好了去看大桥，有个人还不起床，你快喊喊他，于红辉起床啦。于红辉你听见了吗？我替日产营销喊你了。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约定也很奇怪，是去看大桥，你们确定吗？你们是站在大桥上看风景，然后让别人把你们当风景来看吗？好了，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浪漫的情歌路线各不相同，但是音乐快车道的节奏感始终如一，不知道你准备好了没有哈？我们要踏入节奏，进入到一段完美的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自己想弹，我想弹弹，好鬼难。关于石你，唔使叫我，微信俾我，可以叫我 Fiona。细个月知做女仔一亿仲难难，大个月识做女神一个人行。行不改姓，不改名，唔识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谁试试替我？谁神神秒我？ 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条快车道的三首歌曲，我觉得两首歌大家都应该比较熟了，耳边听到这首来自 Ariana Grande featuring EJ Azalea Problem， 以及我们第一首听到的来自吴建豪 Boogie Boogie， 中间一首歌是一首广东话的歌曲，来自薛凯琪，叫做 Miss Fiona。在那张专辑封面 Fiona 走的是一个性感美少女的路线。你知道一般如果真的特别漂亮或者真的特别有女人味的女孩走性感路线呢，容易遭到这个同性的排斥哈。但 Fiona 呢，她长了一张无公害的娃娃脸，于是呢就削弱了她的那种美貌的攻击性，连女生看起来都会觉得很养眼，很不错，很漂亮哈。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好多女孩都有闺蜜，而且会把自己的所有的心事都毫无保留地跟闺蜜来分享，对不对？那么下面这首歌就是两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好久不见，但是一场相聚却可以畅谈还有交心，来交换都曾经有过的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像歌里唱的，有一样的微笑，也有一样的难过，回首过去，在雷声隆隆之中才忽然清醒，爱常有始无终。 你说你也是一样的，我们笑着看天空，聊着聊着聊到哭了，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那些梦完美的无救，好多相似的温柔，也有不一样的难过，两个许多年的朋友，两段爱来去的理由，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在路边叙旧，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像雷声隆隆，我们都被忘了，都被忘了很久，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那雨伞下的衣袖，那等答案的面孔，多少快乐走成寂寞，我们都比忘了，都比别人忘了，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你讲的淡定轻松，我看着乌云飞走，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爱常有始无终。下雨的微风，你说你也是一样的，我们笑着看天空，聊着聊着聊到哭了，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那些梦完美的无救，好多相似的温柔，也有不一样的两个许多年的朋友，两段爱来去的理由，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在路边叙旧，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像雷声隆隆，我们都被忘了，都被忘了很久，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那雨伞下的这乌云飞走，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爱常有始无终，我们都被忘了，都被忘了很久，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那雨伞下的衣袖，那等答案的面孔，多少快乐走成寂寞，我们都 所有你的话我都懂，爱常有

天张敬轩过云雨啊，在微信公众账号后台日久见人心来报道说来晚了，千纯，还有我们的瑞云思琪也是刚刚才来哈，来了就好。还有四毛说小纯纯，我要你把我的名字念三遍，四毛，一块二呗。 抛开那盟约，和你四目相接，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心结，他想必狂野，让你对我坚信拒绝，他会陪你过今夜，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凭一种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当缘起和缘灭，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现，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沉默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节，像是你的拒绝，它天真万绝，让人心淌血，它令你狂野，你们爱得轰轰烈烈，它在等你过今夜，我知道它在这列车的某一节， 雨中那男人的直觉， 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当缘起和缘灭，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什么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节， 微信公众账号上费劲说没有什么套路，一首比一首好听，你真的太了解我们节目的精髓了，确实好音乐会自己说话，而且如果你很熟这首歌的话，相信此时此刻你一定在跟唱， 要如何重写，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这我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节，那一夜那心里深深的血，男人的直觉，那伤心的地铁，来好好的生活，好好为你生活，好好的品尝着，在忙中作乐，我们来好好的生活，在复杂的生活，哦哦哦，收获简单的快乐。 刚才是光良的伤心地铁，我们来请张杰好好劝劝他。 问你能否管好你的钱包，睡得美不可少，电话费催着交，有便宜打折总要秒一秒，有星星两招就快让大家知道。请问你能否管好你的烦恼，苦就叫烦恼扰，想越多越糟糕，有快乐敲门总要笑一笑，有轻松马上为你送到、so! 我们来好好的生活，好好为你生活，好好的品尝着，在忙中作乐，我们来好好的生活，在复杂的生活，哦哦哦哦，收获

年小礼物内容丰富，我开心细数跨年的跳舞，烟火庆祝，把爱交清楚那一幕， 我们第一次牵着手过马路 那一幕， 日落彩虹下约定着下一步， 我想约上你得到幸福，有爱定保来守护，把爱变成那里的宝物，从此爱就坚固，祝愿很鼓舞又超酷，写作是爱我们会同步，爱的城堡想要居住，你要给我幸福，我非愿上你得到幸福，有爱定保来守护，把爱变成美丽的宝物，从此爱就坚固，只有很鼓舞又超酷，写作是爱我们会同步，爱的城堡我想要居住，你要给我幸福、 yes! 啦啦啦 来自卓文萱《爱的城堡》，继续来听歌，一首英文歌，来自 Tom Demley Eberge Stupid。 I guess you're my kryptonite, the way you knock me off my feet. Now I can tell my left from right, you only see me when I'm weak. I can't believe the things I hearBut what a perfect mess we are. Someday you'll see the rest of me, not just my crazy heart. I can't believe the things I hear me say, and I don't even recognize myself. I just can't get out of my own way. It don't make any sense, but what the hell? It's so confusing.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微信公众账号上 W 说报个到，会念到我的名字吗？我刚值完班，都是我喜欢的歌，谢谢千纯，也谢谢你的喜欢。刚值完班辛苦了，你知道多少人在这个周末希望能做个背包客出去旅行一下。 我的背包有快乐伸懒腰，陌生的路标变成宾客在围绕。 寻宝，空气里面传来了麦香的味道，邻里的场景，新店的风景，少年维特的烦恼，我要亲眼看到。巴黎阿里巴巴巴，巴黎阿里巴巴巴，巴黎阿里巴巴巴，巴黎巴巴巴。交换了灵魂，痛苦在飘摇，是风筝的孩子在我面前奔跑，是新月亮太阳，这是我的手表，去的方向就是最自由的导航。哦

小说，在别人眼中扮演什么样的我。逆风，我们站在梦与现实分岔路口，从幻想到幻灭不用一秒钟。我微笑捂住耳朵跟着直觉走，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留。像电影小说，我们站在梦与现实分岔路口。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的 Go， 稍早前一首歌很熟啊，来自周华健刀剑如梦。艾小媛说刀剑如梦啊，就是喜欢这个。谁说少女心的世界里就不能编织一个武侠梦呢？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 音乐快车道。 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broke my leg. I was running from my brother and his friends.See the sweet perfume of the mountain grass all rolled down. 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 I found my heart, broke it here, made friends and lost through the years. And I've not seen the boring fields in so long. I know I've grown, but I can't waitGo home.

有70后，大部分60后和小部分的80后听到都会激动到跳跃的一个声音哈，来自 Michael Jackson I like the way you love me， 就是这样轻轻唱和就能令人心情澎湃的歌谣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我们下周六的早上8点不见不散。 谢谢你请多爱我一点，有你和我的泪水穿越光年，而我就只要和你永远不说再见，听我在耳边说出来的温柔，一直到最后。好想你，请放手追寻，好想你，爱无懈可击，我相信思念坚定，在某夜某月某一天有疯狂的记忆。好想你，守护着爱情，好想你，故事在继续在这里，我只想说这是唯一给你的歌曲。 着这些旋律，请多爱我一点， 有你和我的泪水穿越光年，而我就只要和你永远不说再见，听我在耳边说出来的。 李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0%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0%，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现在。